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们又见面了。今天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蔡健雅。蔡健雅是在1998年以创作人的身份受到台湾的音乐界的支持的，所以在他自己还没有发片的时候就已经帮一些歌手来进行创作。1999年初到台湾发展的他，也在那边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叫做 Tanya。 此专辑发行以后获得了很多歌手和音乐人的肯定，于是呢，在朋友的邀约下开始帮他们写歌。2001年开始，他在获得著名音乐人歌手比如李宗盛、陶喆、王菲等人力挺之后，开始了更广阔的音乐生涯。 Someone unlike me.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王菲的《打错了》的英文版本，而这首歌也成功的为王菲的专辑大卖立下了功劳。这首歌的中文版本是由姚谦来填词，王菲演唱，好评甚高，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原曲，也就是她的英文的那个版本，是由蔡健雅自己来作曲和填词的。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要听到一个创作型的音乐人的歌唱，这首歌仍然跟王菲有关联。 记得去年夏天在阿维的机场，你捧着一束鲜花，青春的模样在如今大厅里不停地望，把我的出现消失在你身旁。你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在世俗限制只有旧时的路上，我莫名期待地望窗，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 Sunset Boulevard Santa Monica，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 Above the city Round the highway， 你就是我的天堂。 Santa Barbara Pasadena，新的画面原来才是成长。 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 迷失也是方向。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在世俗限制只有旧时的路上，我莫名期待地望着窗，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 Sunset Boulevard Santa Monica，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 Above the city Round the highway，就是我的天堂。 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幻灭原来才是成长。 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 迷失也是方向。 Sunset Boulevard Santa Monica，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成长。 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 迷失也是方向。 歌曲的名字叫做《恋曲 LA》，它是王菲的那首大热门的《玄牧》旋律的原曲的 demo， 它的原作者就是袁惟仁。据说袁惟仁在创作这首歌时的最原始的版本，讲述的就是来自一段 LA 高速公路所连接出的分手故事，而并非我们后来所听到的关于爱情的旋转木马。两首歌的趣味和意境因为歌词的不同发生了完全不同的转变。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莫蔚翻唱一首老歌 Close to You。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这样呢？全世界都笑了。我变了，碰到你什么都算了，只要你在我的身边唱歌。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这样呢？全世界都笑了，我变 刚才我们来听到的是陶晶莹带来一首自己创作的《我变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带你了解另外一位跟陶晶莹有着相似经历的歌手，他们同属风华唱片公司，这就是跟陶晶莹一样在台湾是名嘴、是一姐、主持人和歌手身份兼顾的张清芳。

身旁。然而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么的悲伤，每个夜晚再也不能陪伴你。头发一半白的时候，牢记我，有一句话我一定要对你说，我会在遥远地方等你，直到你已经不再悲伤。 I want your freedom like a bird。喜欢，因为有你，等待也变得温暖。然而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么的悲伤，在你心中，我还没有。白的时候，你是否还依然能牢记我？有一句话我一定要对你说，我会在遥远地方等你，直到你已经不再悲伤。I want you freedom。 这种演唱方式应该算是相当独特的，不管是男人和女人都曾经为这个感性的声音着迷。他唱情歌仿佛能够唱出爱情当中的沧桑，但似乎又能够看透人生的分分合合，所以他洒脱，所以他诚恳。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香港歌坛的陈奕迅。按理来说，陈奕迅和陈升是两种不同的歌唱路线，一个人文，一个流行。但是从这两年陈奕迅的新专辑当中，我似乎也慢慢地听到了有一些歌里面似乎也有一些陈升的影子了。 现实乃经没了，后来糖也没了，就开始习惯喝黑咖啡了。想象力丰富是好还是坏呢？怎么觉得苦涩有点甜甜的？先是沉默长了，后来吻也停了，就慢慢一边爱一边哭着。好朋友太多是好还是坏呢？怎么说的全是我不想听的？我们的关系多像积木啊，不堪一击却又千变万化，用尽了心思盖得多像家，下一秒钟也可能倒塌。幸福的期待真像积木啊，我会幻想就能推多漂亮，可惜感情从来就不听话，从来出发却通往复杂。

对的选择，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了。爱不到我却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呢？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邻家女生形象的梁静茹。虽然她并不漂亮，但至少很亲切，她的音乐也是淡雅的、阳光的、积极的，似乎和颓废和黑暗完全沾不上边。就算是沮丧失意的情歌，你也似乎能够看到乌云边上镶着的金边。即便你没有刻意的去听过他的歌，但是似乎无时无刻都在透过各种各样的传媒在空气当中感受到他的歌。在这个泛滥的情歌时代里面，你可以尝试选择梁静茹。 每夜的只想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爱你，你怎么说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你知道有时候感情是很难说，很难说，爱人或朋友，从前到现在我真的感觉呀，一想你我的心就发烧，想给你听我的心跳， 的全是你，我猜不到你的表情，我读不到你的回应，不想安慰你，又不想放弃你，决定告诉你，对不起，对不起。 典型的梁静茹式的情歌，对不起我爱你。现在想来，梁静茹似乎已经唱了十几年，但是她从来都没有拿过金曲奖的歌后。可是她在 KTV 里，她在深夜的情歌的随身听里，已经是很多人心中的天后。大牌主打歌给你听到梁静茹的同门师兄，跟她有太多合作的五月天，知足。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解答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村，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